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39集，元良之死。唐范沉默良久，问道：你想要为姬妃报仇，为何却要谋害韩藻？ 我如今在太子身边，不管我做了什么，最后总会牵扯到太子身上，所以我什么也不能做。就算对万贵妃恨之入骨，我也必须忍着。但忽然有一天，万贵妃身边的大宫女芙蓉找上我，问我是不是还想为继妃报仇。我说是。她说她可以劝说万贵妃送汤过来给太子，到时候要如何做文章就全凭我做主。 等等，芙如为什么要背叛万贵妃？还有，如果他也对万贵妃不满的话，为什么不自己直接下毒？以他在万贵妃身边服侍的条件，应该易如反掌才对。 我不知道，芙如是一个很奇怪的人。当年殿下还未出生前，奉贵妃之命前来给季姐姐下胎的人就是他。当时他本该让人用棍棒将季姐姐打死，这样殿下也就活不成了。但他当时却只是给季姐姐灌了药，而且那药还只有半碗，因而殿下才能侥幸活命。说起来，芙如对殿下也是有恩的，所以我才会相信他的话。贵妃经常打骂宫人，芙如虽然是大宫女，也难以幸免，只是次数少些罢了。兴许她心中早有怨恨，只是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，不敢自己动手，才需要借助我用如此迂回的手法吧。 嗯，你继续说。 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但太子不能有事，死的最好是他身边的人，也要有一定的身份，否则不足以引起陛下的重视。这样一来，人选就剩下太子的师父和韩藻。给太子讲学的师父不少，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，有詹师傅、詹氏、少詹氏等等，他们每日轮流来给殿下讲课，殿下也经常会给他们送吃食以表敬重，但这些吃食都是由膳房那边统一做好了送过来，与万贵妃无关。如果要刚好挑选某一天下手，那就只有天天待在太子身边的韩藻了。因为殿下与韩藻关系好，两人还会经常分食，周太后此时往往也会准备两份，所以我最终选定了韩藻。但下都太过简单，也容易被查出来。我自己死了倒不要紧，牵连殿下便不好了。正好我接韩藻进宫的时候，经常会听他提起自己母亲对养兄不好的事情。韩藻心善，对兄长又很尊重，觉得自己母亲这样做不好，又无力劝阻，心中非常苦恼。我与他混得熟了，他就会倾诉给我听。听得多了，我便知道，除非韩辉是圣人，否则绝不可能对自己的养母不心怀怨恨的。所以我便找上了韩辉，告诉他如果韩藻死了，二房断后，他就是唯一的继承人，还可以令他养母伤心欲绝，这样他的仇也就报了。韩辉一开始吓坏了，几天没送韩藻过来，我也不担心，因为他当时并没有直接反驳我， 这说明他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。退一步说，就算最后他不愿意，我自然也另有法子。过了一阵子，韩辉果然找上我，同意了我先前的提议。后来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。 袁良说完这一大段话，脸色越发难看起来，从喉咙里喘气的声音就像一个破了的风箱在被使劲拉动一样，十分难听。唐范忍不住怒道，你为了替齐飞报仇就可以杀死完全无辜的人吗？韩早与当年的事情完全无关，你杀了他又有何用？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？袁良惨笑流泪道， 我知道韩早无辜，可这也是被逼没有法子了。 我本来就是一个苟且偷生的残缺之人，当年提起姐姐试毒的时候中过两回毒，侥幸不死，可身体也废了。太医说我就算精心调理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了，如果不能在临死前看到万事倒霉，我到了九泉之下如何有脸面去见季姐姐？可我又不能亲自去杀死万贵妃，只能选了个如此迂回的法子。韩早一死，万贵妃必然被怀疑，大家都会以为她要杀的是太子，试图弑杀储君是大罪，万贵妃一定会被废，万氏在宫中树敌无数，只要没了贵妃之位和陛下的宠爱，想要她死的人多的是，届时也用不着我出手了。 汪直一直没有出声，此时忍不住冷声道， 谋害储君确实是大罪，本来若是以你的计划放在太祖皇帝时也好，甚至是放在先帝朝也罢，万贵妃确实有可能如你所说的被废，可你错就错在低估了贵妃在陛下心目中的分量，她为了贵妃连皇后都能废掉，连太后都不敢吭声，只怕太子殿下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重。 可也没有那么轻吧。 袁良脸上有着深深的倦意， 听说陛下在韩早死后跟万贵妃大吵了一架，是也不是？ 汪直不说话了。 你不说话那就是真的了。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在赌，当年我们帮着隐瞒太子的存在本来也是一场赌博，后来太子身份暴露，我们不知道陛下会如何处置他，同样也是在赌博。如今我也不过是用我的性命赌上一赌，若真能将万氏拉下马，那太子以后的前途就一马平川，再也不用担心被暗害了。只可惜我赌错了。算了，只要你们不会牵连到太子身上，我一条贱命死了也就死了。韩早无辜，我死了也算是给他抵命了。 殿下是个好人，也会是个明君。可惜，我看不到那一天了。 你就不怕我把你做的这一切都在贵妃面前抖出来吗？ 袁良摇摇头。 我知道你不会的，否则你就不会事先过来问我了。谢谢你了，王内监。从前因为你是贵妃身边的人，我一直瞧不上你。现在看来，你心中还是有大义的。 呸！你把韩早都给害死了，还来跟我讲什么大义？再说我也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太子殿下。 袁良神情黯淡。 是，所以我现在把命赔给他。你对殿下的这份保护之情，我却是还不了了。 唐范见他声音越来越低，嘴角溢出鲜血，不由近前几步，抓着他问： 那芙蓉呢？你可知道芙如是什么来历？他当真只是因为不满万贵妃才想要给他下绊子而已吗？ 袁良摇摇头，脸上的神色越来越迷茫，眼神也渐渐失去了焦距，表情因为疼痛而倍加扭曲狰狞，最终在呻吟声中没了呼吸。唐范松开他，将袁良放在床榻上。这个人尤为可恨，为了给继妃报仇，嫁祸万贵妃，不惜将无辜的韩藻拖下水，最终证明他的一切功夫全都是白费，万贵妃注定脱身，韩藻也死得冤枉。可这人又很可怜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，也不是为了追逐名利欲望，而是为了当年继妃的一饭之恩。多少人在一生中受过别人的恩惠，可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别人的恩惠？袁良不仅记得，还牢牢铭刻在心，为此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。 袁良突发疾病死了，连太医都来不及请，甚为可惜。 唐范心中一动，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。那芙如那边呢？汪直面无表情。 他因为遭遇贵妃责骂，心中不忿，故而怂恿贵妃送唐来给太子，借韩藻之死嫁祸贵妃。 这就等于直接剔除袁良在其中的角色。唐范摇摇头， 不行，这样破绽甚多，别忘了还有韩辉那边，芙如在贵妃宫中如何会与韩辉有联系？中间必然少不了袁良的作用。 汪直想了想，击掌道： 那就这样，就说芙如平日被贵妃责训之后怀恨在心，却不敢报复，袁良是芙如的对食，听芙如抱怨之后，正好韩辉有杀敌之心，就生出这样一个主意，让芙如劝贵妃送汤，然后让韩辉提前对韩藻下手，三人合谋上演了这么一出戏，借以嫁祸贵妃。 他为了摘除太子的嫌疑，也算是煞费苦心了。唐范沉默片刻， 你这样讲，陛下和贵妃那边会相信吗？ 为什么不相信？现在袁良一死，死无对证，芙如和韩辉互相串联的事实俱在，不管他们怎么抵赖，也掀不了什么风浪。我不妨老实和你讲，这件事情陛下绝不希望兴起什么大狱，在他心中，如今太子年长，又是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，就算看得不如贵妃重要，那也是有一席之地的，他也不会希望此事牵连到太子头上。现在关键是贵妃那边，只要没有证据，贵妃就算再对太子有芥蒂，也不能以此为借口。哎呀，当初假如让我直接捉了小周氏完事，哪来这么多没完没了的麻烦。唐范，我本来就不该听你的胡言乱语，要跟太子结什么善缘，结果现在好了，上了船却下不了船，只能一头黑地走下去。 我原是贵妃那边的人，现在却要帮着你们欺瞒贵妃，若是被贵妃知晓了，下场必然不会比元良好到哪里去。 唐范同样被元良这件事搅得心绪不宁，闻言只能色声安慰道： 未必吧，这件事里我总觉得福如的目的不会那么简单，一个对贵妃心怀怨愤的人，明知道左右都是个死，直接带上一把匕首近身自杀就是了，又何必绕一大圈子来陷害他？如果能从福如身上再挖出什么来，说不定就能摆脱太子的嫌疑了。 哼，你想的太简单了，单凭元良是太子的人这就足够了，不管有其他什么动机原因，都抹不掉贵妃对太子的疑虑。喜欢一个人才需要理由，讨厌一个人难道还需要理由？ 唐范确实不太能够理解万贵妃对太子执着的忌惮，在这一点上汪直显然比他看得更明白。两人其实也没有说上几句话，元良死后没多久，汪直就离开了东宫，去西厂那边审问福如。唐范则默默看了元良的尸体好一会儿，这才走了出去向太子道别。今日正好太子不用读书，他独自一人坐在内殿中发呆，见唐范进来便屏退了左右侍从，立时问： 唐推官，园内是他。 唐范拱手：园内是病重不治，方才去世了。这样说算是默认了汪直刚才的方案。太子的眼睛一下子红了：殿下节哀。唐范表面上看着平静，心中同样凌乱如麻。按照唐范的做事原则，凡事就应该秉公处理，元良是怎么死的，事情从头到尾又是如何，本就该完完整整地呈报上去，由国法处置。这样遮遮掩掩，无辜枉死的韩藻又如何能够安息？但是他也知道，如果万贵妃知道元良想为继妃报仇的心思，一定会觉得太子身边都是这样的人，从而会认为太子因为生母的死而一直对他心怀怨恨。谁会那么好心留着一个整天仇恨自己的人，更何况是万贵妃？到时候万贵妃不怂恿皇帝废太子就不错了。所以唐范心中所谓秉公处理的原则，却等于是给了万贵妃清洗后宫的借口。追求某件事的公平，却会害死更多的人命，这种情况下要如何选择？唐范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心中十分矛盾。在这样一个世道下，想当一个廉政无私秉公执法的官吏是何其艰难。只听得太子道： 我知道园内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娘。 殿下知道了多少？ 我知道小小死的愿望，也知道这件案子与万贵妃无关，园内侍不肯告诉我，但我猜到了，他以为我已经忘记了我娘的死，但是我没有，我知道他的死跟万贵妃有关系，我只是不想报仇。我知道报仇就会有人要死，我不想有人死，大家这样好好的不好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报仇呢？我娘在天上肯定也希望园内侍好好的活着，不会想让他为了自己去杀小枣的。 殿下从一出生起就注定了未来的不凡，大家都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，大家都盼着你将来能够成为明君，所以他们希望能用自己的性命先帮你将前路铺平了，这样等你将来走的时候就不会太过艰难。 那也不应该是用人命换来的，对不对？ 唐范沉默片刻，点点头：对，世事从来就不复杂，复杂的 只是人心。但既然园内侍已经用死来换取殿下不被牵连，就请殿下不要辜负他的愿望。此事到此为止吧。不管谁问起来，都要说园内侍是疾病而死的。从东宫那里出来，汤范觉得自己就像那天在宫里宫外来回倒腾一样，身心俱疲。袁良的尸身好处理，东宫这边向来嘴严又忠心，袁良的死因也只有太子、唐范、汪直三人知道。只要太子自己不说漏嘴，对外报一个疾病，送出宫去安葬就是了。不过唐范没有想到的是，隔天他就得到消息，福如死了。韩辉和福如都是关押在西厂的，一个是这桩案子的直接凶手，一个是同谋。昨天汪直的一席话加上今天的结果，难免立刻让唐范联想到人是汪直杀的。这桩案子牵扯出来的几个人，韩辉是凶手，腊梅是从犯，袁良和福如都是同谋。腊梅虽然帮助韩辉藏针，但那是因为她怀了韩辉的孩子，出于这一点而心甘情愿地帮他，对案子其他内情并不知悉。韩辉虽然得到袁良的帮助，但他也并不知道袁良为什么要帮助他。只有福如知道袁良心怀不甘，想要帮继妃报仇，最开始找上袁良的人就是他，说不定他还为这桩案子出了主意。除了唐范、汪直、太子三人，就只有福如对袁良的动机和行为清清楚楚。如果他在供词里交代袁良想为继妃报仇，那贵妃肯定会把账算到太子头上的。现在只要福如一死，自然完全就死无对证了，对汪直来说也是最安全的。